刚刚那首非常欢乐的歌曲呢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阿牛。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也是一位马来西亚歌手的歌曲，他就是梁静茹带来的那首非常甜蜜的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而这首歌呢，就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那张《勇气》的专辑当中，也是梁静茹的一首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情歌。 推给你的信，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。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。走过夏日街头，还是想牵你的手，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。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，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？好想听到

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郝云在2013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《活着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也表达了郝云自己对于活着的一些态度和看法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听好歌，马上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是许绍洋的一首《花香》。相较刚才的《活着》而言呢，《花香》表达的更多的是温柔的爱情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由许绍洋主演的台湾偶像剧《薰衣草》当中的一首片头曲。 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，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风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，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，顺着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，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，顺着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，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《花香》是由许绍洋来演唱，周传雄作曲的一首作品。 而在这部台湾的2001年的偶像剧《薰衣草》当中呢，它的片尾曲还有其中的插曲都是由周传雄来作曲，王中也来作词，许绍洋来演唱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和花有关，是范玮琪翻唱朴树的那首《那些花》，也是一个不错的版本。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就这样各自奔天涯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还在开吗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有些故事还没讲完，那就算了。就这样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由范玮琪翻唱朴树的那首《那些花》，是一首有一点忧伤但又不乏温暖的一首作品。而这首歌呢，朴树和范玮琪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个保留曲目。看看时间呢，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为您安排的还是范玮琪的一首作品，是范玮琪用来表白的一首歌，就是由他自己来填词的那首《黑白配》。因为唱出的是自己非常真挚的真实的感情，所以听起这首歌来呢，也会听出来歌手的真诚。 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，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，下雨下的我眼神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，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有时候我会感觉非常累，有时候只会说我们不配，只要你以为真的真的我什么都无所谓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，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感情也是黑白间，一样能弹出我对你只有满满的感谢。也许黑永远不明白，在这个彩色的世界有你我才会存在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的上半时段的内容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马上会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要速度，要激情， 更要平平安安。 大家好，我是胡歌，好车险首选平安，大品牌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。 4080000000，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FM 九八六。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 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986 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986 即将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成组的，每一组有两首歌，都是同一位歌手带来的。比如说第一组呢，我们会听到周杰伦的两首歌。首先第一首呢，我们会听到他2005年发行的《十一月的肖邦》当中最早完成的作品《夜曲》，而这首歌呢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。他的词曲是由他的老搭档方文山来创作的，很多歌迷都表示这是一首旋律不复杂，但是表达出的意境非常唯美的一首歌。歌当中呢，描述了主人公为了怀念逝去的恋人，仍然选择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来纪念他，会让人感觉到有一丝的凄美。 Yeah.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夜曲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所演绎的一首爱情歌曲，而这首歌曲呢要相对来说早一些，收录在他《范特西》这张专辑当中，歌名呢叫做《简单爱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我们能够听到学生时期的那种非常纯洁的那种恋爱，是有些青涩的，比如说骑单车看日落，在纷繁的服饰当中，有谁不去向往这种简简单单的情景呢？而周杰伦呢，正是对于这种感情的有一些感悟，进而凝练创作出来了这样的一首《简单爱》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首早期的代表作了。一起来听。 为什么我变得很 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是2013年度最火的一首歌，它就是曲婉婷的那首《我的歌声里》。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曲婉婷的原创，灵感呢源自于她某一次回国的期间遇到了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呢让她对于国内的创作音乐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看法。也是这样的一种奇妙的缘分和机遇，回到加拿大以后，她便创作出了这首《我的歌声里》。歌曲真正的用意呢，是想来感谢生命当中遇到的那些对她产生好的影响的一些人。通过这首歌，也通过这首歌当中曲婉婷的那种充满辨识度的嗓音，让我们认识并喜欢了这位歌手。 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世界之大，为何我们相遇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曲婉婷的代表作《我的歌声里》，是一首在2013年不得不听的一首歌。在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成组的，每一组呢都会为大家送出同一位歌手的两首歌。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继续来听曲婉婷的作品，我们会听到她乘胜追击在2014年推出的一首歌《爱的勇气》，而这首歌呢也是被用在了2014年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《离婚律师》当中，他们相互借力，相互补充和提升。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《爱的勇气》。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，久别重逢是否可能，把破碎的爱再还原。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，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，只怕爱得不够坚决。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，还记得与你的亲密身上的味道。

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它呢是陈洁仪和内地的歌手郭峰共同演绎的一首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大多数内地的观众呢，也是通过这首歌熟悉并了解陈洁仪的。在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合唱歌曲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，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，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苍天都变成苍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 也许一切太完美，感觉像在飞，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。 所有的人都沉默，除了你和我，只要星星会出现，我的爱不变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桑田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北京时间